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那么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2，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下午好，我是思农。 哎，在这儿呢还是要照例提醒您，除了您可以在这个广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同样也可以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来看我们的 视频直播，互动，来跟我们聊天。 对，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又有礼物要送给大家了。对，每位幸运听众呢可以获得价值680元的易直播8月27号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门票一张。 TFBOYS 梁静茹、徐良、陈小春等明星将悉数到场，我们今天会送出三张票，掌声鼓励一下。我跟你说，这次的演唱会咖真的非常的大， 没错， 看得我都想去了。 而且啊，是各个年龄段，哎，如果说大家是像我这么大岁数，可能喜欢这个 陈小春，是不是？ 陈小春有点太年轻了，我觉得 太年轻了。你觉得陈小春太年轻了？ 对，就相对于我这个岁数喜欢太年轻了。我觉得我这个岁数喜欢看、 啊、 听一听 梁静茹、 蔡琴呐、啊。老师之类的，对， 好吧，好吧，还有什么哥哥呀，还有小哥啊，等等，是吧？ 哎啊，也是有这么多位啊，各个年龄阶段的 非常有实力的艺人在8月27号心动一下参加明星盛典。那么获取门票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只要是在我们这条直播的微博下面留言，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留言出现在 微博 下，就是活力982。我们目前呢已经发送了一条直播的微博，在微博下留言跟我们互动，就可以获得门票。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你要为谁来打 call。 对， 同时呢也是请大家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机的抛出一个问题，只要答对了问题，而且告诉我们你想会到现场去为谁打 call， 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演唱会门票。那么门票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随机抽取出参与活动的三位朋友来送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三张门票。 没错，最近这个打 call 文化好像特别的火哈。 就是我要为你打 call 对，我要为你打 call 的意思呢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应援的文化。比如说像在一些演唱会里面会有一些灯光颜色，也就是他们这些明星的应援 色， 比如说啊，周杰伦的应援色是什么你知道吗？ 周杰伦的应援色我知道是粉色。 没错，粉色。每次我们在看到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结束以后，总是会有那种打着粉色荧光棒啊，还有包括带着那种粉色的耳灯头灯等等的这些小粉丝们出来。然后在演唱会的当时呢就会呈现场下一片粉色的海洋，这个就叫做一个打 call 文化。所以想让哪个明星的哪一种颜色出现在我们这个演唱会当中呢？所以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博，去努力赢取我们的门票，去为你们的粉丝，去为你们的偶像加油打 call。 没错啊，也是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来留言啊，会送出三张票。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酒吧活力榜榜单的主题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场活动相关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榜单就叫做为偶像打 call。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其实这回啊参与这场演唱会的这些艺人们呢是来自于各年龄阶段，可能对于很多人不管是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在这些阵容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所喜欢的艺人，能找到自己的偶像。那今天我们也是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位歌手他们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一起让我们来为偶像打 call。 一起来听一下。 本期酒吧回力榜为 idol 打 call， 8090后代表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冷静阳却处处放逸，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答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从一层网顶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爱一地方，你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 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誓言 小春《我爱的人》。 男孩， 你曾害怕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一起谈天说地，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落叶翻飞过花。 哎，那么刚刚呢，就是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制作的为偶像打 call。 马上呢，我们就通过一首一首歌曲的方式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位艺人他们的一些代表的作品。 没错，刚我们榜单当中的这个第五名，不对，今天应该是其实是没有名次的，我们是根据这个80后90后还有这个00后95后去分成了这个两大阵营。 我们70后招谁惹谁了？ 你们70后， 我们60后呢？ 我 在代表五零后问一句，我们五零后呢？ 对，好吧，就是分成了两大阵营，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行吧？这个回答您满意吗？ 哎，那中老年人太不被重视了，我觉得也是，我感到很心痛。 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一起来听一下。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 成那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时间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 我们收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一首《爱久见人心》。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梁静茹算是很多80、90后心中的情歌女神了，而且她甜美的嗓音陪伴着一代人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尤其是她能把小女生的那种心事表达得入木三分。爱久见人心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典型的梁静茹式情歌，歌曲描述的是从生活中寻找长久的爱，从信任和相互扶持中找到爱情的永恒的故事。 说得非常好，但是我必须也要补充一点，这个上榜理由，梁静茹不只是80、90后心中的情歌女神，也是我们50后的情歌女神。 你一定要今天在节目中不断的强调你自己有多老吗？ 只是 大家都能看出来， 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啊，这些歌手确实都非常的优秀啊，这些歌曲其实不仅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年龄段有这个传唱度，其实在很多很多的年龄段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就比如说梁静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应该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上 哇，那我可能还没出生呢。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应该是在大概2005年左右吧，你可能还没出生呢。那个时候，2005年左右的时候，他当时在北京在工人体育馆有一场演唱会，我印象特别的清楚。演唱会的名字叫做《爱的大游行》。 爱的大游行， 我印象就特别的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场演唱会啊，贯穿的主题和他这个曲目的这个排列和编排啊，全部是以爱为这个主题来串联下来的。每一首歌曲的这个串联呢，都是爱情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清楚那件事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当时跟我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男生女生 是男生，但是他一直呢在想追一个妹子，然后就一直在找一种啊这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营造一个两个人的二人世界，然后就发现这个梁静茹爱的大游行，那个女孩特别的喜欢梁静茹，她也本身也很喜欢，所以她当时就还是斥巨资啊，那时候大概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买的还不是特别好的座位，大概600-700块钱吧。但是在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已经算一笔巨款了，也是省吃俭用了很久，买了2张梁静茹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就去看。 然后结果， 最后结果那个女孩那天把她放鸽子了，把她给割了。然后我那个同学， 好心疼啊！ 那个同学当时就万念俱灰，我早上我一看他进教室就觉得面如死灰，我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就课间去问他怎么回事，他跟我说，哎呀，人家把他给割了，说这么筹划了很久，他筹划了很久，虽然当天也没准备说去表白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是非常期待这次演唱会的活动的。然后为什么印象最深呢？就是因为他后来那张票送给了我，我跟他两个人去的。 我以为他卖给了门口那些饭票呢。 没有没有，然后我就很主动的提出来，我说：“哎呀，你这个事儿确实太烦了，让你太烦恼了，我看不过去。要不然我为你分忧 吧。” 对啊，我说，他说怎么分忧？我说你把你那个票，反正你 给钱了吗？ 没给钱呀。 哦，就送给你了呗。 我跟他说，要不你就跟我去吧。 这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对，我也没跟他说给不给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主动说：“哎呀，哎，既然他不去了，干脆你就送，我就送你了，就当我请你去看了一场。”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张爱的大游行，还在现场跟着这个整个全场的观众 被梁静茹打 call， 挥舞着荧光棒啊，打 call 合唱什么勇气呀、 啊， 什么这样的歌、 对对对，梁静茹确实是一代人心中的女神哈。就像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乐后派雨涵说，失恋听梁静茹，其实我觉得不止失恋听梁静茹，热恋的时候也可以听梁静茹， 对啊对啊， 还有很多像什么叫什么亲亲，还有小手拉大手，还有等等这些非常好听的歌，都适合那种热恋中的情侣去听的。 哎，对，没错啊、这个梁静茹确实啊，她的这个情歌，不管是在这个恋爱当中听，还是在分手的时候经历感情创伤的时候听，都是非常的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暖，而且有一种治愈的力量的。这首《爱久见人心》呢，当时刚刚我放的时候，我还在想，他其实在后半部分，就是歌曲应该从第二个副歌部分开始，就还加入了一些比较强烈的鼓点哈， 对对对， 会给人一种非常在爱情当中可能受了一些这个挫折之后，给人一种奋进的这种力量。 没错，而且梁静茹其实她应该是在婚后出了一张专辑，他那张专辑和他以往的改变相当的大，就跟他以前的一些这种情歌路线啊完全就不一样了。但是他出了这张专辑以后，那首歌应该叫，那个专辑应该叫情歌没有告诉你 啊， 就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以前唱的这些情歌我现在有一些改变了，但是出了这张专辑之后好像销量并不是很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转变并不是特别的买账，于是后面就出了这个《爱久见人心》这张专辑。果然他回归了他以前的这个情歌路线以后，又有大批的粉丝过来买账了。 没错， 就像有一次在一个李宗盛的演唱会上，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啊。对 对，就是请了梁静茹跟他一起 当嘉宾、 对，当嘉宾嘛。然后李宗盛当时就是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也说了一句话，就说小女生长大了哈。这个好像是网络上啊，还有包括微博上就疯传这一段视频。确实梁静茹应该是算是李宗盛一手挖掘出来一手带大，然后从他最开始的那种小甜歌啊，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应该算是可以算是小天后的这么样的一个地位。李宗盛大哥对他的扶持也是功不可没的。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那马上呢放出我们今天第二位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这是来自新生代力量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 那 个 男 孩》。 一起来听一下。 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想着花开满路旁，笔下可铃声轻巧弹奏着，景色悦着。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一起看天说地，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落叶翻飞过画卷，在时间的手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 起的少女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的《那个男孩》。他的上榜理由呢是轻松校园，香樟气息四溢，傅小慈与陆之昂之间即使是打得头破血流，也会认定彼此都已经融入到了对方的生命当中。 嗯， 历经种种之后，他们永远守候在了身边。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永远都守候在那里。90年代人心目当中的偶像歌手汪苏泷，仿佛是站在时光里的歌者，用理解的目光弹奏唱诵出了这首青涩的乐章。 是的，没错。那在我们这个歌曲开始之前，论论刚才说了一句话哈，论论说新生代歌手汪苏泷，哎，听到了没有？新生代。 那在我们五零后的，在我们五零后人的眼中，这可不是， 怎么能算新生代？ 一个八九年的歌手，在我们五零年的眼中，那肯定是新生代的歌手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 我还能说他是中生代的歌手吗？我们心目中中生代的歌手是蔡琴老师那样的。对不对？ 让我先笑回来。好了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17:28，那我们过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那个男孩》。聊一下，论论并不是熟悉，但是对于我们这个90后，包括对于很多95后来说非常熟悉的这个歌手汪苏泷。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熟悉了呢？ 因为你昨天还问我他名字怎么叫呢。 新生代我也是很熟悉，然后我从昨天开始就熟悉起来了嘛，对不对？ 嗯，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还有这个 Big Z 啊，跟我们说很强，又送票了。对，又送票了啊。今天 是有三张这个一直播心动一下啊演唱会的门票，包括 TFBOYS 梁静茹啊、汪苏泷啊、 还有陈小春、 陈小春啊、 好妹妹乐队、 好妹妹乐队啊，都会去出现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回答的问题啊也很简单，就是这场演唱会是在几月几号来进行的。 对， 大家跑到我们的这条直播帖的活力982的微博下，哎，这条直播也下边去留言回答问题，只要答对的朋友，我们会随机的抽取出三位朋友， 对， 来送出我们的今天的三张门票。 同时也记得在微博下面告诉我们你想去看谁，你要为谁打 call。 对啊，我只想为蔡琴老师打 call。好的。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马上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982活力榜。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今天我们的榜单是你为谁打 call？ 刚才论论一直在说要为蔡琴老师打 call 啊。 我一直反复强调，在我们50年代人的眼中，蔡琴老师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核心的那股中生代的音乐力量。至于我 今天为什么你一直在跟蔡琴老师揪着不放？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蔡琴老师啊。包括苏芮老师我也很喜欢，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非常优秀的中生代的歌手。 可以，非常 厉害。刚刚思农啊，史劲还给我讲啊，还嘲讽我说汪苏泷是我说是新生代的歌手，他觉得我说的很不对， 实力嘲讽了一波， 实力嘲讽我。我觉得啊，他这个是不对的。你得 为什么不对？ 你得换个角度，到我们50年代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在我们的眼中，汪苏泷肯定就是新生代的歌手了。 对， 虽然我之前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昨天通过这个准备这个我们的素材，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但是确实这个歌手呢，他身上还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特性和气质的。 对，没错。说到汪苏泷的话呢，我问你一个词哈，你知不知道非主流这个词？ 我知道非主流这个词啊。 那提到汪苏泷，其实很多人就会把他跟这个非主流这三个字去挂钩，而且提到汪苏泷，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叫徐良。我估计你也不是特别的认识。对，提到徐良呢，又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叫许嵩。那汪苏泷、徐良还有许嵩这三个人， 我认识的。 许嵩你是认识的是吧？对，因为许嵩比他们两个可能出道的时间稍微要早一点。那提到这三个人呢，就被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不对 ，QQ 空间三巨头。QQ 空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当年90后、95后非主流的主战场。 我们50后，不是，我们80后也用过 QQ 空间，好不好？ 不是，但是你们没有玩过非主流，对不对？你们有玩过非主流吗？ 有玩过非主流吗？ 就是、剪刀手啊，嘟嘟嘴啊。 当然有过了，而且在自己的 QQ 空间当中写一些奇形怪状的文字 啊，对呀、啊， 很复杂的那种。类似 大家都看不懂， 类似于繁体，但是好像又不是繁体的那种字，我们都写过呀。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呢？ 那我确实可能是他们，我这个淡出的时间比较早吧。 对，因为这个当时大家在玩这个非主流的时候啊，他们三个的歌应该算是 QQ 空间里面播放量最多的三个人。许嵩的什么素颜呐、啊，还有包括汪苏泷啊，还有徐良他们三个人的歌。但是当90后、95后他们长大了，我们不去玩这个非主流的时候， 这三个人的身上的这个非主流歌手的标签却依然贴在他们的身上，我觉得说实话我真的为他们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感觉。 为什么呢？你觉得他们这个印记很难被洗掉，会制约了他们的以后的一些发展吗？ 我觉得啊，就你比如说就拿汪苏泷举例，因为现在汪苏泷他给很多的这个偶像剧创作了很多的歌曲，比如说微微一笑很倾城，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夏至未至。 嗯， 夏至未至我要笑一下，因为这个郭敬明是吧，前两天刚刚上了热搜。郭敬明也先不提哈，就是提到汪苏泷，汪苏泷他可能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他写的一些歌可能是会听起来比较的非主流啊，比较不这么大众化，但是他现在确实也在努力，尤其是他在签了这个海蝶音乐之后，他整体的不管是从这个歌曲的编曲上还是说从他的这个作词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就是你90后95后你已经不去玩非主流了，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非主流的标签去贴到这三个莫名躺枪的这个歌手身上呢？ 嗯， 对不对？ 你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是稍微有点不公平，因为确实汪苏泷的歌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比较挺好听的。 嗯， 前两天还跟朋友探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他们出的这些歌都没有像咱们小的时候周杰伦王力宏他们出的歌这么好听这么火，甚至说包括你小的时候蔡琴老师他们的这些歌这么红这么火。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有一部分的时间的原因在里面。那你说如果要是说到了这个10年后20年后，也许汪苏泷还有包括现在这个成都啊，成都这首歌非常火嘛，包括成都，包括 TFBOYS 他们的歌，也许10年20年以后就变成了经典，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提到汪苏泷，我觉得大家不要再说他是什么非主流歌手啊什么之类的，他也是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嘛，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这个郭敬明一样，郭敬明他确实也是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 对啊，其实思农呢刚刚想表达的意思啊，我理解啊，他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歌手一个艺人或者是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人把他打上这个标签，然后我们标签化的去看呢，就是说一提到这个人我们可能想到的啊，他就是一个非主流的标签直接贴到他身上了，那其实对于他是一种不公平 的。 他可能在偶尔的几个时候因为一些段子呀大家一些调侃一些梗啊被这个贴上了这个标签，但是其实并不意味着他真是这么一个人，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多面的，他也会有突破自己以往的这种套路的很多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相对客观的去来评价每一个人他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历程，以及他身上带给我们的这种音乐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的，没错，就像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落后派雨涵说，现在汪苏泷也是华语乐音乐的中坚力量， 新的半壁江山啊，汪苏泷， 新的半壁江山汪苏泷， 对，跟汪峰老师跟这个他的 都姓汪是吗？ 本家啊，汪松了啊，汪峰老师分庭抗礼，这么一看可不得了，这华语乐坛改姓汪了。 对，好了好了，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哈。今天的第三首歌应该他们其实算是最近势头正火的一个乐队，虽然他们出道的年纪出道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好像听他们歌的人还是95以前，90后80后会更喜欢听他们的歌。 对，就是90这一代人，对，90前后的这一代人，这就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啊，也是非常火的，新近非常火的一个民谣的乐队，我们来听一下他今天带来的 好妹妹乐队的你曾是少年，一起来听一下。 留下 下眼泪的今天，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 你 曾 是少 年。 这首歌送给你好吧。 谢谢。 你曾经是个少年，因为他今天真的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自己有多老多老多老。 谁说我们五零后没有少年，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对，你曾经也是一个少年。 我们来说一下他 的上榜理由。 这首歌呢是记录着内心的童真，用婉转清澈俏皮的音乐向我们表达更加丰富的生活，让人们想起了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的点滴。我们依然在不断经历着生活带来的美好和甜蜜，每一个人无法停止不经意的哀伤。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是加入到了一些轻摇滚的元素，让苦情歌也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是的，没错，好妹妹乐队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放过很多次他们的歌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好妹妹她的歌没有那种很大的起伏？听起来都是 民谣，不都是这样吗？ 对，听起来都是很平的那种，但是她的歌能让你真的去听进去。而且很多人会说在听好妹妹乐队的时候会痛哭流涕，因为他们两个的声音真的就是那种直戳人心的那种暖男的声音，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对，就是自带一种这个比较尖锐的，其实他们的声音也不是很尖啊，但是打入人心中那种力量。 对，就跟蔡琴老师一样。 我最喜欢的蔡琴老师。对。 不行，先让我笑一会儿。蔡琴老师招谁惹谁了呀？今天 不是，我就真的是很喜欢蔡琴老师嘛。所以 我也很喜欢蔡琴老师，有一首歌叫《渡口》，你听过吗？ 没听过。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渡口其实并不是特别火，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这首渡口是非常适合用来包耳机的一首歌曲。就是它的低频， 什么叫包耳机啊？ 就是你买了一副比较贵、比较好的耳机以后，你要去听一些，比如说白噪音啊、粉红噪音，还有包括像渡口这种低频很强的高质量的歌曲去包一下，这样才能把这个耳机最好的音质给你释放出来。所以我当时也就是在包耳机的时候听到了蔡琴老师的这首渡口，真的非常的圈粉。 也是非常的专业啊！大家知道，其实买一个好耳机之后，不只是戴上它就开始听就可以了，还要 经历一个包的过程，就跟类似于我们汽车的保养哈、啊、是一样的， 要至少要包一到两个月， 嗯，才能够发挥出它的这个效果，而且让这个整个的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啊更长一些。那说完了这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曾是少年》之后，马上呢带来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四首歌曲，这是 这 我说它是新生代的，这没有问题吧？ 这绝对新生代，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新生代。 你上大学的时候，人家都哎不对，人出生；你上高中的时候，人家还没出生呢。 啊，还真啊，上高中出生了，上初中的时候还没出生呢。 对对对， 初中的时候还没出生，但是近几年也是以火箭般的速度创造了全世界的很多的记录，非常火的一支新生代的乐队就是 TFBOYS。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的一首《盛夏的夏天》。 哎，盛夏的盛夏， 盛夏的盛夏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Thank you. 好，那么刚刚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啊，在直播平台上 的歌， 对，在直播平台上已经被这个三小只的粉丝朋友认出来了。 原来一开始就喜欢你，一看就是 TFBOYS 的团饭哈。 对，这个 TFBOYS 啊，连我这种像50年代的人都知道 TFBOYS 的，就可见他们这个如火箭般蹿升的势头。不过我觉得他们三个这三名这个小朋友， 三小只对、 啊、 小朋友，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他们确实是从出道到现在 很努力， 对，他们的努力都被所有人看在眼里，包括有很多从他们刚出道甚至是在他们做练习生的时候就已经关注他们、一路陪他们成长到现在的人，确实他们这个不管是从他们的音乐呀，还是从他们的各种的在综艺啊，在一些影视上的表现啊，确实都是非常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的舞蹈，在这儿我想说一下，确实是我觉得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在进步。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盛夏的盛夏是一首周氏校园风的歌曲，三个少年呢用他们独有的音质演绎出唯美的青春岁月，歌词中描述毕业季对老师对同学的爱，同时也有幽默的元素在这个 MV 里面。那作为00后偶像呢，三个少年的青春气质让人们对校园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和回忆，而且他们的努力也让更多人看见，并且成为了这个00后的小榜样。 哎，没错，刚刚也是提到了这是一首周氏校园风格的歌曲，那 么满满的都是周杰伦的风格。 对，这首歌呢，对，这首歌就是由周杰伦亲自来操刀作曲的。因为 TFBOYS 呢三个人也多次表示啊是这个周杰伦的粉丝，希望周杰伦能够为他们写一首曲子，于是周杰伦就为他们谱曲了这首盛夏的盛夏，是收录在15年12月18号发行的专辑《大梦想家》当中，对吧？ 没错、那现在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有这个 Shake for Three， 应该是说他想要求票、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求票的方式，就是在我们这一条直播微博的下面留言出我们今天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同时告诉我们你为谁打 call， 他应该是为 TFBOYS 打 call 的、对， 所以也是一定要保证大家的留言能够出现在我们今天在微博活力982微博这条直播帖下，确保出现在微博留言当中，我们最后会从所有的微博留言当中来抽取今天参与我们问题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来送出八月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差点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差点就把答案说出来了，有没有？ 马上呢就来带来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会出现在这场演唱会当中的一位中生代，这可以算是中生代吧？ 中生代，真的 中生代的歌手，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当年 KTV 里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的曲目， 苦情歌， 一唱苦情歌，这个是来自于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来自这个山鸡哥陈小春的一首 陈小春的一首 《我爱的人》， 他的上榜理由呢是深情的苦情歌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与陈小春的嗓音和声线相契合，非常容易打动人心。70-80年代以及我们50-60年代的人，对于陈小春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停留在他在《古惑仔》当中饰演山鸡的那个阶段。 是的， 但是呢，这位宠妻达人唱的歌曲也是非常的打动人心。陈小春的歌呢，总能够非常好的诠释 是八十年代人心目当中的苦闷，每每听完之后，哪怕再受伤，都会选择继续来相信爱情。 是的，没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了。这首《我爱的人》，哎，其实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对不对？ 对对，好像是，就应该是在下周一。就是七夕情人节，在这儿呢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人不要怕，就像这首我爱的人的歌里边一样啊，哪怕再不在 真的要像这首歌里一样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跟我们的上榜理由一样，哪怕受再多的这个伤痛啊，再苦闷啊，但是还是要继续的来相信爱情，爱情真的是人世当中最美好的东西。 是的，没错。那今天的982回力榜就到这儿结束了，下面是挑战新歌声，明天呢我们还会送出三张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要一直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982活力榜，明天再见， 拜拜。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It is all mine， 这是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乔治，你叫自己。